清洁的家。那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麦门冬汤，也介绍一下麦门冬这味药。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啊，今年麦门冬很好用的，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吃什么一般补脾胃的药，四君子、六君子、威公散这些，到了如果天气比较热，你吃了会觉得有点口干发燥的话，其实都可以加点麦门冬的，就是比如说2公克的科学中药里面加 0.3 0.4 的麦门冬，这样它就会比较润一点啊，就是让这些一般的补气药不要那么燥，所以这是一个家常都可以使用的药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它这个小青龙汤的条文以及后面的桔梗汤。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桂林古本的卷14的第20条，它的小青龙汤条文是怎么写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讲义啊，讲义的这个小青龙汤的条文是在第9页的最上面，不过我们待会儿会从第8页开始看。这个在卷14的这个20条这里，他说咳逆以习不得卧。其实咳逆以习不得卧这个主证要让我们决定开小青龙汤是颇为勉强的，因为你想想看，一个人咳嗽，然后咳得要靠在墙上喘气，然后不能睡觉，因为躺下来就会咳得更厉害。那这样的一个症状，我们之前不是也看过别的汤证有吗？对不对？像这个皂荚丸不是也是吐浊痰，然后它的这个症状也是淡坐不得眠，一躺下来就咳得更厉害。所以要以这个点来开药其实是比较吃力的。可是偏偏呢，我们这个讲义我们看第9页上面啊，金匮要略里面的小青龙汤那一条，它就只有写咳逆以习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那这样子的话要开药就有一点勉强，因为它的这个辨证的范围给的太大了。而桂林本的好处呢，就是不管它是真本还是假本啊，它把这个《伤寒杂病论》里面的一些问题点都修得非常漂亮。他这边写咳逆以习不得卧，脉浮弦者，小青龙汤主之。那有了脉浮弦这几个字啊，这个汤就会好开很多。因为如果你的脉是比较浮的，代表你的病邪比较偏上焦，或者说你的受到的邪气比较在身体的表面，那这样子一个治疗肺的有这个邪气跟寒饮的药物是比较适当的。那脉弦的话，那我们一般来讲弦脉是代表有痰的脉，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如果搭上这个脉浮弦的话，就可以确定它的这个邪气是比较在表面在上焦，而它的里面是有痰饮的。那有了这个条件再开小青龙汤的话呢，就会比较好开。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弦脉啊是一个有痰饮的脉，其实有痰饮的脉不见得一定要在肺部拔到，只是说在肺部拔到的时候，在这个右寸口拔到的时候比较适合开小青龙汤。像是如果一个人是那种有气喘病史的人，他其实他的那个弦脉都已经会下到肾脉了，就是连尺脉这边都会拔到弦脉，那就是肾脏的这个机能已经不太行了啊，就是又寒又有一些水代谢不掉。那这样子的话到了天气冷的时候或者身体虚的时候就蛮容易发气喘了。那小青龙汤的这个汤的道理呢，我们已经小青龙汤我们已经上过了啊，所以就是这么一回事。那可是呢，这一条在桂林古本呢，它给了这个脉浮弦的辨证点之后，就很单纯的吃这个药就对了啊，就这样子。可是，在金匮要略的版本里面呢，它是有一些前后文的。这个金匮要略这部书，这个咳嗽方是分在两个不同的篇章，像这个肺微、肺痈、肺胀在一个篇章，而小青龙汤跟石藻汤是放在痰饮病的这个篇章啊，是拆开来不同的篇章的。那我们回到金匮要略这种分类法来看的话，它就会先给你一个 这一条之前的预备条文，我们看讲义第八页最下面一条啊，前面几条都是食早汤的相关条文，我们已经上过了。那《金匮要略》里第十二篇的第三十四条，他说：“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食大硕者死，其脉虚者必苦冒。其人本有知隐在胸中故也，治属隐家。”这样的一个条文，也就是他一开始告诉我们呐、可能要转到下面那个小青龙条的体质是怎么样的一个体质。他就说一个人可能啊咳嗽一直都没有好，咳了好几年了，那你就要帮他把把脉。那各位同学，一个人如果咳了好几年了，你想想看，他大概也睡不是很好嘛，吃也吃不是很好，那几年的老病了，这个人的脉是不是照理说要很虚才是对的？所以他就说如果这个脉拔起来是很弱的，那没问题啊，就是一个虚的人，那我们就把他医好就好了。那但是如果这么一个久病而体虚的人呢，他竟然脉是食大硕的，就是跳得快又特别粗特别有力，如果是这样的脉的话就完蛋了。其实这不是在说咳嗽，这是我们中医把脉一个普遍性的尝试，就是当一个人快要死掉的时候，大概有几种主轴的脉象。如果是他这几天以内心脏会停止的话，那他的胃气一定会先没有吧？我们上次讲到说胃气支持着心脏跳动，对不对？胃之大动，明月虚离。当一个人胃气没有的时候，就他的这个五行里面的这个中焦土不存在的时候，那土是一个属于五行里面另外四行，就是金木水火四种能量是靠土在做一个调和的。所以当一个人胃气还在的时候，他这个胃脉脾胃脉还把得到，而他的其他的这个心肝肺肾的脉呢，拔起来就会觉得他的那个跳的状况还算是平均而缓和。可是当一个人胃气没有了，就会呈现一个状态称之为真脏脉啊，也就是这样，就是真脏脉，就是说当一个人呢他还有胃气的时候，因为胃气会带着一个缓和的作用，所以每一种脏器它的本身的脉的跳动不是那么明显。就是肝脉，当一个人还能够活的时候，他的肝脉可能比较偏弦，肺脉比较偏浮，心脉比较偏红，肾脉比较偏沉，但是都是一个比较，他的跳动的感觉还是一个整体的感觉。可是一旦胃气绝了，它的每一脏就会产生出特别特别清楚的本脏的现象，就是肝脉就会弦到好像你搭到一个好像是一个刀背一样那么弦，那肾脉就沉在底下像腹股脉一样，那心脉肺脉就浮得不像话这个样子。那当产生真脏脉出来的时候，就是胃气已绝，然后他的其他的四脏都已经分崩离析了，那这样很快就会死了。那另外一个通常啊把到就必死的脉象，就是一个人他一向都身体虚气很虚，那脉也很虚，可是有一天你发现他的脉竟然在一个礼拜之内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有力，就是代表这个人已经油尽灯枯了，他的元气已经全部都外脱出来，很快就要离开他的身体了，就是他的灵魂正在准备搬家的时候，脉会特别有力。所以这样的脉出来的话，这人大就不行了。所以如果家里面有一些老人或者是病人，如果他的脉一直是很虚的，那我们还可以比较放心，万一他的脉忽然变得很有力了，那大概几天之内就要走人，通常不会超过两个礼拜。好，所以这是一个辨别的点啊，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辨别点，不是专指咳嗽。那张仲景就讲说，如果是一个咳很久而很虚脉也很虚的人，他说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他说必苦冒。冒这个字就好像头上，好像冒就是戴帽子的意思，就是他好像很容易眼睛发黑啊，好像看不清楚，就是一种比较闷闷的晕眩感，就是不一定是天旋地转的，但是觉得就好像头昏的，就没力没力那种头昏。那这样一个冒症呢，他是 标示出冒症的人都是有什么体质啊？都是有痰饮的体质。那张仲景说，这个人是因为他已经长期的病，他身上已经形成了支饮了。支饮的话，就是张仲景又把人体的这个痰饮分成，照着这个不同的分配的方法，说他是有的是意饮，有的是什么饮？那意饮就是比如说手背这边这里痛那里痛叫意饮，就是他的这个水的位置不一样。那支饮就是比较好像一个树根一样纠结在你的胸口区块的，好像动或者咳嗽会有扯痛感的，那是支饮这样子。他说这样子的人，他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其实痰饮都已经形成一个树根一样的东西了。所以这样子的病，药医的话要把它当做饮家来归类，就他是一个很会产生痰饮的人，所以叫做饮家；很会画漫画的人叫漫画家，对不对？那所以饮家就是很会生痰的人叫饮家啊。那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分类，那如果我们遇到一个这样子的人，他在咳嗽，而他已经长期的从水毒的体质哦，变成说比较明显的有痰饮体质的特征的时候呢，那我们接下来要开药呢，其实通常就是开小青龙汤嘛，因为小青龙汤就是肺部有痰饮，那如果有热的话加石膏就好了。于是他接下来下一条第九页就写说，咳逆已习不得我，小青龙汤主之。可是呢，小青龙汤这个方剂，我当天在教的时候就跟同学叮咛再叮咛，就因为它是一个麻黄剂，麻黄基本上是越吃人会越虚的，是不是这样子？像我们有助教说，上次咳嗽吃小青龙汤，吃了才多少就整个人都虚掉了，因为本来体质阳气就不够的人，吃了小青龙汤会觉得很累的啊，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一个人已经久咳数岁了，就是他如果已经是一个长期的病人，往往小青龙汤下去，他咳嗽会不会好？当然有可能好，小青龙汤是很好的治标的药啊。我们用的对症的时候，其实吃下去一个钟头之内，咳嗽就开始平息下来了，这是效果来讲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麻黄也不是省油的灯，它会让我们的下焦的真元虚掉。那当这个人虚掉之后，就可能会出现这个副作用的现象。当然首先小青龙汤的使用辩证点同学要记得，就是咳嗽，当然小青龙汤是哪一种痰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对不对？然后躺着会更咳，所以不喜欢躺着啊，这样子一个状况。然后脉是偏浮涎的啊，这些条件都合乎了，我们开小青龙汤下去。但是如果这个人的体质太虚的话，就会出现以下的一些副作用。那他下面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说青龙汤喝下去啊，多唾口燥。其实青龙汤下去基本上咳嗽都会平息一些啊，效果都不用讲了。他说这个人呢会变成忽然之间痰很多，然后呢嘴巴发干，然后寸脉沉，尺脉微啊，上焦的脉变沉了，然后下焦的脉变虚了。他说手足厥逆，就是手脚都开始发冷了，然后气从小腹上冲胸咽，就他会觉得身体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往上面冲，然后从小腹一直梗到胸口这边，然后手足痹，这个因为好像血液循环变得不良还怎么样，这个人好像随便靠在那里靠一靠，手脚就很容易麻掉。那其面喜热如醉状，他的脸呐、啊、热烘烘红通通的，好像喝醉酒一样，然后还阴腹下流阴谷，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流到他的大腿内侧，这个有一点接近阴部的那个地方。那他说小便难，然后又会一阵一阵的又会开始发昏发头昏，这样子的一个人吃苓桂味甘汤。那我想现在有不少教方剂的老师啊，会说啊，这个方子一辈子很难用到一次啊，因为如果我们照金匮要略这讲法的话，这么复杂的主症要刚好合乎它其实很难，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这个药很没有用。那这个药这个方子是不是那么没有用呢？其实不是啊，我们把它这个它的主症背后的病机稍微整理一下，就不会那么难以理解，那这个方子就可以变成我们的家庭常备良药之一啊，就不见得说是一辈子就用不到一次了。那这个 多唾口罩这件事情呢，你也可以说是药效，也可以说是副作用。怎么讲呢？像我们同学在讲小青龙汤那一条的时候，在伤寒论的时候，同学有没有记得小青龙汤这个吃下去以前本来这个病人不渴的，可是喝了小青龙汤反而会变得比较渴，他就说那是因为小青龙汤把这些水分已经去掉了，所以就会发渴。那但是这个渴是很快会自我恢复的，因为身体的元气会再把水运上来，所以这个渴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事情。还有没有记得这一条？还有一点记忆吗？都忘记了吗？啊，那这个，所以这个多唾口罩，有的时候吃小青龙汤它会有一点明显反应，如果你这个痰饮很多的话，它反而会把痰饮逼出来哦，所以痰可能会变多，那嘴巴发干也是有可能。当然这个口罩它如果是以副作用来论的话，就是因为小青龙汤的麻黄发了这个肾脏的阳气，使得你的身体要再把水输布上来的功能受影响了，所以虽然它能够把水逼出去，好像你的痰变多了，可是该回来的好水却没有回来，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喉咙那边干在那边啊，嘴巴干在那边，这是一点。那另外寸脉成尺脉为，那这个肺啊被发得太厉害，肺也会虚。那肺虚照理说肺脉就是为，那为什么会沉呢？沉的话是意味着有水，代表说这一发小青龙汤还没有办法把你肺里面的水去干净，你的肺里面还是有积水的，所以你的脉象会呈现出沉的状态。那尺脉为的话，我们之前教麻黄汤禁忌的时候，同学对于尺中为、尺中尺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因为麻黄会发掉你的下焦的阳气以及你的血液中的阳气，当血中没有阳气、下焦没有阳气的时候，那尺脉就会变得没有力、没有力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当然这个人阳气不足、手脚冰冷，这也是一个蛮容易理解的事情。那后面这个手足痹也不难理解嘛，血中阳气不够的时候，血液的流动自然就会比较不顺畅，不顺畅手脚就容易发麻嘛，啊，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那比较需要跟同学做说明的呢，是这个气从少腹上冲胸咽跟这个阴腹下流阴谷这个地方，这个面喜热如醉状啊，其实有几种说法，两个说法都有可能。有的人说呀，小青龙汤它到底是有这个干姜半夏细辛的一个热药，那如果你吃了这个药物，你的身体呢是一个比较虚的人啊，身体里面的这个尤其是古时候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肉可以吃，比较属于阴虚的体质，那阴虚体质的人一吃热药就会烧得太干，当你的胃被烧得太干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因为胃热而脸红红，这是古时候的人可能发生的一个状态。但如果是现代的人呢，就是当一个人肾阳虚了之后，他有可能会阳气外浮，就是里虚的时候阳气可能会外浮，那阳气外浮的时候就可能会有脸红的症状。那这两种说法是这样子，如果是说他是因为小青龙汤使他的胃太过于燥热以至于脸红，这个说法的论据是因为这个小青龙汤的后续这几条，接下来有一条是说如果脸色发红的话就加大黄，那就意味着脸色发红是因为胃热造成的，就是有这样一个这个他的原作里面的论证。可是小青龙汤以副作用来论的话，其实会发燥热的机会不太多，那让阳气虚的机会比较大，所以从某个角度，我会比较倾向于说以这个阳气外脱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一条。但是这样说的话又有不对的地方了，怎么说呢？因为如果是下焦阴寒阳气上浮，这个是在少阴篇里面称之为带阳的一种现象，就是阳气哎，你碰到我的那个阳气好像是，哎，不对，好，不行，好，先这样子，那你就注意以后不要碰到线哈。那这个阳气好像是戴帽子一样浮托在外面，那带阳的人他就是下焦阴寒，所以他可能是脚是冰冷的，可是头是发热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这里又，如果你要用带阳这个状况来说这个苓桂味甘汤的这个汤证又不对，为什么呢？ 因为苓桂味甘汤并不能够治带阳，带阳比较有效的方剂是通脉四逆汤跟白通汤，就是要用有生附子的药比较能够治带阳。所以这个东西可能阳气有，可能有一点胃热，可能有一点阳气外浮，但是还不能够跟少阴篇所谓的带阳画上等号。因为真的带阳的时候，你用这个方子苓桂味甘汤是没有什么治疗效果的啊。所以同学知道一下，就是并不是苓桂味甘汤可以治疗带阳。那但这个小腹上冲胸咽的这股气啊，而且还会下流阴谷，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那在这里就得岔题去谈一谈我们《伤寒论》里头啊还没有教到的一个主题，称之为奔豚。这个奔豚这个状况呢，它是好像有一只小猪在跑。那奔豚症是什么呢？奔豚症在《伤寒杂病论》里面是称之为，这个病是从惊恐得知，就是这个人他在我觉得古时候的这个医生他们的观察点也蛮好笑的，他会张仲景会说啊，因为啊这个病人啊在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给他打针啊，针太粗了，把病人吓坏了，所以产生奔豚症。因为一下子这经过惊恐啊，人的这个心肾之阳都一下子虚掉涣散掉啊，就是恐伤肾啊，然后什么的，所以这个人的阳气会忽然会被打散，所以就会产生奔豚的症状。那奔豚的症状就是这个人他会觉得啊，小腹部这地方那个肉啊好像会跳动，就一阵一阵跳动，而且会往上面这样的一路这样跳上来。那奔豚当然以西医来讲，他会说这个人什么病，神经病啊，就是没有这种事才对。可是我有过奔豚的经验，就会真的感觉到有一个肉在跳动，这样子往上面跑。同学有没有人有奔豚过？有没有人有过？哦，有人有啊。那这个奔豚的症状呢，它在张仲景的这个书里面是怎么样被理解的呢？我们如果以他的方药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状况是对人体的一个运作的方式是有一个假设的。像这个假设，这个比如说这一条苓桂味甘汤里面有一个阴腹下流阴谷这句话，对不对？其实在张仲景的书里面还有其他的条文有另外一个专有名词，称之为谷气下流。就是当你的身体呢出现某一种状况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一些好像丢篮球还是丢棒球啊，那个捕手跟接球的人啊漏接的一个现象。怎么讲呢？就好像是我们中医假设我们脾胃这个区块吸收了食物的营养之后啊，它是要交给哪里去继续运化的，可是它交出去的时候，对方接棒不小心没有抓到，然后那个吸收到的营养就掉下去，掉到脚底板，那脚底板就发烫，就称之为骨气下流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中国人认识的身体里面的一些什么东西的流动啊，跟西医所理解的那个方向都不太一样。那奔豚的话呢，它比较是关系到一个水，就是我们中医里面假设啊，我们中焦脾胃这个区块呢吸收了水之后，这个水在身体里面怎么转啊，怎么转到最后呢会交给肾脏去做统一的处理。那这个肾脏呢怎么统一处理啊，就把这个水呢化成尿，对不对？那还有这个水气，还有它要用呢就用命门之火把这个水蒸成热水气，然后这个水就可以流上来。所以中国人心目中身体的好的水的流动是这个脾胃吸收到的水交给肾之后，这个肾有足够的火力可以把这些水都叫过来听话，然后把它从背后这样子上来。那这个东西也算是一种练功家所追求的境界吧，对不对？沿着任督二脉旋转的气，像如果是道家画的人体地图，有的时候什么修真图啊什么的，这些图就会在这个后腰这个尾闾啊，就是尾椎骨到这个命门之间，就会画一台什么，画一台水车。那台水车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子在踩着，就是帮忙打水，把你的水打上来啊，就是中国人的这个道家的这个人体图画。那但是呢，如果你受到惊吓或者是吃了发散阳气的药，让你的心肾之阳都忽然衰竭了。因为心肾之阳就好像是交换留学生一样，就是心阳跟肾里面的命门之火是一体两面的东西，那肾阴跟心阴也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所以就好像是 这两个脏是互相有交换一个什么能量的，所以心的火不够跟命门的火不够往往是同步的一种现象啊。那当这个人心阳肾阳都不够的时候啊，就好像这个水车没电了，那没电了会怎么样？本来要打上来的水就打不上来啦，然后就有一堆水在那边开始堆积，那一堆没有人管的水，失去主人的水，他们就开始看着这个高处的这个心脏，你知道水是会克火的嘛，对不对？当这个火管不住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今天老板不在家，我们大家来大闹一场啊，他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公司已经被我们霸占了，哈哈哈，这样子就身体的水会作怪的。所以呢，他那些水就开始往心脏这边攻打，就本来他应该从背后依循我们阳气的调度从背后上来的水，现在阳气管不动他了，他就开始从前面倒冲上来了。那这个倒冲上来的现象呢，这个水气就是会让你本人感觉到下腹部有个跳动在往上面窜。那这个奔豚，那中国人是把猪这个动物归类于水畜嘛，所以会跑的猪就是会跑的一坨水嘛，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五行的归类啊，取这个动物来类比它。那当然奔豚的这个道理我现在讲了都觉得，如果在座有西医的话到底是听什么鬼话都不知道，就是觉得这话实在是太属于中医关起门来讲的一些怪怪的这种道理。只是临床上有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姑且承认它存在，因为这些方子也是有效的。那么在这个奔豚气发作的时候，它的方剂呢，在《伤寒论》里面有出三个方子。一个叫做桂枝加桂汤，就是桂枝汤里面啊，把桂枝这味药加重成五两之多。那伤仲景是并没有用肉桂这味药，他就是用桂枝嘛。那我们说桂枝汤里面桂枝原来是从心脏这边输布这个阳气出来的一味药，对不对？一旦你加重了，就好像把心脏的这个阳气的这个灯啊，从60烛光开到100烛光那么大，然后就让它硬是这样压下去，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镇压这个水邪啊。所以桂枝加桂汤是蛮好理解的。那如果加了桂枝，从伤寒论的三两加到五两还没有效的话怎么办？就炖肉桂就可以了，因为肉桂的话直接就暖到命门啊，就比较有效。所以基本上用桂枝，用加量的桂枝来往下，或者是用肉桂往下都会有用啊，就是桂枝加桂汤。那另外一个汤呢，就跟这个苓桂味甘汤只差一味药，叫做苓桂枣甘汤。当然苓桂枣甘汤的茯苓比较多啦，有八两之多啊。那这个苓桂枣甘汤呢，它的作用又是怎么样的呢？苓桂枣甘汤它所对付的奔豚啊，是一个这个奔豚气只在小腹这边冲，还没有冲过腹部，也就是它才刚开始从这边发作，还没有爬过这个中焦的界限。那当它还没有爬过这个中焦的界限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奔豚气不要再长大呀？那让这个奔豚气不要再长大的方法，就是脾胃那边吸收到的水啊，在肾阳恢复以前先不要一直给它，因为你给它就一直给到奔豚那边去。所以就加一味什么药？加一味大枣。大枣是能够把水留在脾胃这边，不要跑到别的地方的药，所以就把水拦住，让它不要再给那，不要再给这个肾的区块了，然后用这样的方法固住这个中焦的水分，然后让它不要攻过这个区块。那桂枝跟茯苓啊，都是有帮助这个水的气化的功能的。那这样子一个方式呢，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镇压这个还没有越过中焦界限的奔豚。那如果他已经越界了，而且他开始走旁支了怎么办？所谓旁支就是纯种的奔豚是从中间上来的，但是有一种奔豚它会从旁边绕，那从旁边绕的话代表它已经走到肝胆的区块了。那另外一个方叫做奔豚汤，那里面就是有比较走到肝胆区块的药物去对抗这个。而当它已经捞过界了，冲了这么已经跑到上来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已经学坏误入歧途的这些坏水夺回来，叫它当乖孩子啊？那会跟这个区块抢水的药是什么？是葛根。所以它用比较大量的葛根去把那个已经走入歧途的水再拉回正道啊，所以就奔豚汤就是都是形而上的一个肉眼看不到的水的流动 的一个角度来成立的这些方剂。那临床上因为都还算有效啊，所以我们就姑且相信这些玄幻的中医理论是存在的。那我们知道奔豚的这个路径，也知道这个苓桂枣甘汤在做什么的话，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苓桂味甘汤就会比较能够理解。因为苓桂味甘汤它的存在是因为你一开始用了麻黄，所以你的阳气涣散了，那你放五味子是不是就很容易理解啦？因为五味子是帮助肾脏跟上焦心脏拴住阳气的药啊，就是心肺的阳气跟肾脏的阳气都是五味子来固定的嘛。那当你的阳气在飞散的时候，你赶快装一个网把它拉回来，这就是五味子的功用，对不对？那茯苓跟桂枝呢，在这里就是帮助气化啊，让这些水能够回归正路，所以这也是很能够理解的。那在这个症状里面有一个东西，可能在我们的看起来是比较这个比较新鲜的，就是所谓的阴腹下流阴谷。那阴腹下流阴谷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我上一次教小青龙汤的时候，这些条文其实有印给同学，可是我就没有讲这里，因为那个时候我找不到下流阴谷的相关资料，所以我就不想讲。那后来就找到了啊，就是大陆那边的理科